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二期一万平米交易区同期招商，采购热线03123877772。2.4亿保养补贴盛宴，只为奥迪车主开席，专享尊享保养套餐，现已全部上线，火爆阵领中。Q 五单次保养低至713元 ，A 六 L 保养低至717元，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73788866。 集美卢沟桥商场9月23、24尖叫双庆日，家具建材全场5折起售，购物3%现金返还，积分抽奖样样有，提前选购畅快过11，详询83866202。 双节双店统欢庆，顺通家居广场品牌全新升级，双。且提前放假，优惠猛爆量！活动期间，单笔合同实付一定额度，赠送家居电器礼品，20多款超值家居产品一律1元秒杀，终极抽奖赢免单，抽取液晶电视、电烤箱等，均有机会赢取2017元免单。9月23日、24日、10月7日、8日，顺通总店、长阳店与您不见不散。总店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长阳店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6137-0155。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959资讯快报。 9月17日，保定市北部晋煤区和环主城区晋煤区气代煤工作调度会在涿州市召开，听取各县市气代煤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保定市市长郭建英、市政府党组副书记肖占乐、市政府秘书长王宝辉出席会议，涿州市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及其他有关县市负责人、保定市相关部门、企业负责人以及涿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郭建英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具有责任感、荣辱感，尽快改变工作状态，精心组织和安排，把各项工作统筹安排，协同推进，力争9月底确保10月底全部完成。9月16日，涿州市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分析近期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领导王艳青、周林伟、王志前、李庆杰、李庆林出席会议。市委书记王艳青强调，当前全市重点工作较多，各项工作任务较重，各级各部门一定要保持积极拼搏的工作劲头不放松，各职能部门和园区之间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切实负起责任，主动上手为项目建设扶好务，要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更加扎实、更加细致、更加高效地开展工作，以日进度保周进度，以周进度保月进度，以月进度保年进度，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有序进行。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卓越一流。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Mutation 是为了为奥迪和这些 evolution。And you're not available. 像个失去的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疯狂。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喜 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啰嗦。是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哭哭，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吻吧，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蓝天星星长大眼睛着我，想要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要啰嗦，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林俊杰的就是我，这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月行者》当中的第一首歌曲。而在03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发行了他的个人创作专辑，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到后来呢就更加是受人喜欢，像他的《江南》、《曹操》、《追追漏》等等的，他不仅是自己专辑当中的歌首首被传唱啊，写给别人的歌呢流传也特别的广。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他其实代表作也流传很广了，可是好像慢慢的开始走了一条不太能被理解的道路，不知道是好还是坏，那就来听听他曾经的音乐作品吧。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飞翔飞飞翔》，王蓉。 很多人在听回王蓉以前的歌都会感叹，以前的歌其实还挺好的，就像收录这一首飞翔飞飞翔的同名专辑，这是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里面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元化，有受佛家经文理念启发而来的这一首飞翔飞飞翔，还有民族风情的晨雾，还有比较 rock 的纯白背叛，只是现在的话他的一些歌好吧，我们就不评论了，继续听歌。这是张卫健92年的粤语专辑同名标题曲，哎呀哎呀亲亲你。 跟着你依着你牵着你，虽然大勇不羁，但是爱共情的滋味，你必肩膀都贴着你，倾慕你呵护你宠爱你，不敢半点伤心，爱共情的以利，浪漫到末日仰吻着你，柔情全部为你，豪情全为了你，狂情全为你起，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亲你，我今天知罪地，完全因你我懒分是与非，得到你，我今宵不顾忌，完全将我无求奉献给你。跟着你，依着你，牵着你，虽然大远不羁，但系爱共情的滋味，你连天崩都贴着你。 九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大

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这首《当你老了》翻唱他的人还真的是不少，像李健，还有刚才的莫文蔚，包括蔡明，还有郝蒂，另外呢还有日语版的、英语版的。所以说这首歌也像当年曲婉婷的那首《我的歌声里》一样，它确实是火了。但是呢，这首《当你老了》跟《我的歌声里》又不一样，因为对于这首歌的创作者和原唱者赵照来说，他并没有像曲婉婷一样红。其实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去翻一翻赵照其他的一些创作的歌曲，都是很不错的作品。接下来是杨培安，《爱上你是一个错》。 人生有许多难关要过，自古是心关最让人难受。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火，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别让我失魂落魄 错，来自于杨培安。这是一首面面俱到的找不到瑕疵的歌，而且所有人都能够轻易的跟着哼唱。

回来，好想把你藏起来，藏在胸前的口袋，把你慢慢的融化，你就再也离不开，我要把你藏起来，永远和想和我一个人相爱，藏在胸前的口袋，把你慢慢的融化，你就再也离不开， 再也离不开， 我和我这份爱，这份爱 别人想， 只想和 总给人一副坏男孩的感觉啊，可是他其实是一个暖男哎。最近有关注他的新浪微博，里面有写到这样的一条内容，也是他最近的一条微博。他说昨晚临近零时，老婆突然要求去吃麦当劳庆祝生日。吃完了鱼柳包之后呢，他笑着说他再也不是嫩妻了。但是你在我心中呢，永远是那24岁有智慧又可爱的女孩，我的好老婆，30岁生日快乐，要健健康康快乐的常伴我左右。哇，看到这一段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暖心的男人，而且呢直虐单身狗啊。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文艺青年会爱的歌啊，袁泉带来的孤独的花朵。 风起也喧哗，风从哪个人负担越是放大，城市里像那只海洋，人越多寂寞越开花，每朵孤独的花 其实一直以来提到源泉这个名字，大家总会想到的是文艺、气质、独特之类的形容词，不知道你会不会也这样想啊。他最早呢当然是一个演员，但是他也唱歌。其实我们无法知道有一些演员出唱片的心态是否属于玩票啊，但是很多演员唱的歌真的听起来就是业余的。而其实呢还有一位叫源泉的演员可以名正言顺的被归入真正的歌手行列。他的歌其实还蛮让人惊喜的，就像我们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孤独的花朵。接下来这首歌很有意思，很多人都会唱，来自于《还珠格格》当中的有一个姑娘，只是李荣浩把它改编了一下，听一下是什么样的味道。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啊，那个姑娘啊，是这个姑娘，这段戏也好吧，看了风儿就寂寥，也曾迷迷糊糊大呼小呼一起闯，还曾傻傻睡着嘎嘎看走四方。这段戏也好吧，看了风儿就寂寥，也曾迷迷糊糊大呼小呼一起闯，还曾傻傻睡着嘎嘎该看走四方。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这是许美静精选集当中的一首新歌，也是里面唯一的一首新歌，叫做你抽的烟。他呢是凭借着陈佳明的词曲还有自己的很独特的演唱风格，曾经一度的征服了很多的乐迷。可是好像自从蔓延那张专辑之后呢，他的歌唱事业就一直在走下坡线。而这一首全碟唯一的新歌你抽的烟，作词作曲都不再是陈佳明，可能他也在想不断的去尝试突破，可是给大家感觉还是不如从前呢。但是爱他的人我想依然还是会爱他。诶，听到这一首歌，没错，就是王力宏的依然爱你。其实这句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一句表白的话。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这样了，我是小军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没错，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又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推理， 小